也许你悄悄走进海豹生活的家园，近距离地看到了他们无辜友善的表情，内心便会更多地涌动出刻骨铭心的恻隐之情吧。海豹的可爱除了它的表情之外呢，还有它小小的耳朵，它的耳朵是极小的，两个小洞或者都很难称之为耳朵。而它整个的身态呢，前腿短短的，后腿几乎退化成了一对尾鳍，在陆地上根本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两只前腿撑着地不断地向前挪动，那憨态可掬的感觉简直是太萌了。花栗鼠的形象呢，其实也是非常可爱的，尤其是当它们把嘴巴里面塞满了食物的时候，两腮的袋囊鼓鼓的，那个时候才更好玩。那接下来呢，我带领大家去往北美地区，去一睹花栗鼠的可爱生活状态。那么如果说花栗鼠中也有名流的话，当之无愧的应该是艾尔文、西蒙和西奥多，他们便是电影《艾尔文与花栗鼠》当中的主要角色了。怀才不遇的作曲家戴夫遇到了生活和创作的双重困难，无意中听到音乐，循声发现了这三只不同凡响的花栗鼠，他们说着流利的英语，还颇有音乐天赋，帮助戴夫创作，这就是这部电影的大概的情节。朋友们也不妨找来《艾尔文与花栗鼠》。而电影中的花栗鼠呢，胖嘟嘟的，穿着颜色鲜艳的运动衫，还有一双古灵精怪的大眼睛。而真实生活当中的花栗鼠呢，除了服装上不会穿成电影中的那种运动 T 恤之外呢，他们终年只穿一件皮草外套，样子却也是不逊于电影呢。花栗鼠是松鼠的近亲，个头呢却更加袖珍一些，喜欢吃水果、蔬菜、土豆、地瓜、桂圆、香蕉等等。而这些小家伙们呢，还有剥皮去籽的绝活，吃起东西来呀更显机灵。下一站我们去往澳大利亚。到了澳大利亚，呆萌的动物当然是考拉了。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也有一只考拉熊毛绒玩具，我也是整天抱着它。而我的树袋熊玩具呢，当然了，它前面也会有一个口袋，还有一只小小熊装在里面，超级萌哦。考拉的生活是很多人类向往的理想生活状态。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种小懒熊每天花20个小时睡觉，2个小时吃东西，2个小时发呆，那么喝水的时间其实也都省下来了，因为桉树叶子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90%的水分。如果考拉喝水不是因为干旱，就是因为他们生病了，所以考拉是根本不喝水的。游客们见到的考拉十有八九是无忧无虑的，个个一副心宽体盘的样子。游客们抱着考拉拍照的时候，这家伙呀很有可能会不给你面子，眼睛都不睁一下，一种睡到天荒地老的姿态。有的游客呢也想出了妙招，给考拉戴上墨镜，瞌睡虫考拉立马就变成了王家卫考拉了。考拉虽然每天要睡上20个小时，但是如果你幸运的话，还是能够看到它们运动时的样子的。尤其是考拉下树的姿势，那简直是萌得无法无天。小熊熊的爪子抓着树枝，没有尾巴的胖屁股一点一点地往下退，看上去笨拙的有点可爱。考拉是非常挑嘴的动物，只吃澳大利亚的桉树叶子，因此想看考拉，您就非得去南半球亲自拜访不可了。 是背叛，进口咖啡喝一半，印太过的人人的喜欢，长剧新闻头版，演全部简单，也略过称赞，想成名媛，没有规矩就成不了方圆，范围的对焦点，是时候由我席卷。百分百想成名媛，可却花可点，步步留意不踩边，韵脚的句点，不及我无心之言。山却向我只为古板，当我也能来一点转换，用场打扮我见惯也不习惯，受我这次风格的挑战，让我来猜猜看是什么底牌，是刺激感官，想成名媛，没有特点就挤成一个圈，我期待更新鲜，请目睹我的出现，堕落的像成名流，是足球拯救，靠宿醉博人眼球，正义够不够，素衣叛逆成风头，轮到我出手，我自己就是最烈的酒，对于上乘空想成员，可圈又可点，端着毛步走一遍，受宠的区间，情感绯闻是你的最后杀手锏，不急我不用三思而后言，出口就比你更鲜艳，上场去的体内秀，穿一票眼球，话题正气战满足银河的胃口，前所平地游，我已经看你只有名流，我记到场上场就该有黄 昏。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一首歌曲之后呢，我将继续带领大家游走于世界，去寻找那些可以萌翻你的可爱小动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往的是非洲南部的动物园，到那里我们来看一看猫鼬的形象。乍一听猫鼬，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不起它是何方神圣，但是我提醒你一句，凡是看过《狮子王》这部动画片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那个自诩聪明又常常被自己的聪明所误导的坐在蓬蓬背上周游世界的丁满。如果你还没有想起他来，我相信通过下面这句歌词你也应该能够记得他是谁了。哈库纳马塔塔，怎么样，是不是这句特别经典的特别有代表性的歌词会让你想起这只猫鼬的脸呢？猫鼬的脸看起来就很精怪，长长的身子，尖尖的鼻子，又增添了几分聪明劲儿。它的尾巴也是相当有特色的，末端会变成黑色，而终结于一个小黑点儿。 下面呢，我们去往智利或者是秘鲁的高原，到那里去寻找最近几年火翻天的羊驼。羊驼的萌可以说是一种深度的萌，它的表情总是充满了疑惑。如果不同的职业都有自己的招牌表情的话，那么羊驼应该是哲学家的表情吧。羊驼呢，原产于拉丁美洲海拔3000米以上的安第斯山，跟骆驼算是近亲了，但它的体型比骆驼要小很多，而且没有隆起的驼峰。尖尖的小耳朵随时听着情报，高高的竖起。羊驼的性情非常的温顺，很多游客看见羊驼的时候会发出尖叫的声音，然后纷纷举着相机抓拍它的各种形象。这一画面让当地人都觉得莫名其妙，反而羊驼显得十分淡定，他们继续低头吃着草，似乎在配合游客，或者直伸着脖子直接望向人们的相机，给人以拍照的机会。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欣赏的萌宠动物是猪。很多朋友不解了，猪有什么可看的呀？没错，猪也有不同的猪。那接下来呢，我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巴哈马群岛中的猪岛。那巴哈马群岛当中啊，有一个岛叫做猪岛，那里水清沙幼，了无人烟，但是这里却聚集了大量的猪。他们在水中嬉戏游泳，一起在沙滩上躺着睡午觉，或者是晒日光浴。就这样的场景也吸引到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一探。据传说，这些猪啊是多年前水手途经该岛的时候放下的，希望成为日后航海的食物的补给地。但自此呢，水手就再也没有回来，而猪仔们在岛上繁衍生息，堪称全球最幸福的猪了。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北极地区，我们一起去探寻北极熊。北极熊尤其是幼崽憨态可掬，是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性的北极圈内的动物。北极熊呢，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熊科动物，也是体型第一的陆地食肉动物。北极熊全身披着厚厚的白毛，甚至耳朵和熊掌也是如此，仅仅在鼻子头一点点是黑色的。北极熊在水面上浮游的时候，如陆地般可以自由行走，而且特别擅长游泳。北极熊时而做做锻炼，时而呢与伙伴联络一下感情，对于这一些外来事物也充满了好奇心，尽显憨态可爱之处。 Cause you're running out of time, what do you mean? Oh, oh, oh, what do you mean? Better make up your mind, what do you mean? You're for protective when I'm leaving. Trying to compromise, but I can't win. You wanna make a point, but you keep preaching. You had me from the start, won't let this end. First you wanna go to the left, then you wanna turn right. Wanna argue all day, make love all night. First you're up, then you're down, and in between. Oh, I really wanna know, what do you mean?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我带领大家游走于世界，寻找那些萌宠可爱的小动物。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的是中国湖北的神农架，来这里一睹金丝猴的风采。金丝猴呢，具有典型的家庭式的生活方式，成员之间会相互关照，一起觅食，一起玩耍休息。在金丝猴的家族当中呢，未成年的小金丝猴有着强烈的好奇心，非常的调皮，也备受父母们的宠爱。但小公猴成年之后就会被爸爸赶出家门，只能自己到野外独立生活。母爱在灵长类动物当中显得非常的突出，母金丝猴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疼爱着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在哺乳期，母猴总是把小猴紧紧地抱在胸前，或者抓住小猴的尾巴，丝毫不给他们玩耍的自由。在这期间，朝夕相处的丈夫尽管向夫人献尽了殷勤，又是给她理毛，又是给她抓痒痒，可就是摸不到自己的宝宝一下，更别提抱着小猴玩耍亲热一番了。母金丝猴啊，总是抱着小猴，把背朝着自己的丈夫，丝毫不给丈夫父爱子女的机会，是不是也很有趣呢？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去看鸟，我们去看海鸟，去新西兰的鸟岛。看一看那里成千上万的鸟儿是怎样生活的。据说呢，新西兰的鸟岛实际上是一个悬崖外的山头，这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鸟，应该是新西兰信天翁。它们围着这个突兀的山头不停地飞翔，场面是非常壮观的。在鸟岛，风与浪组合起来，形成了主宰这里的一种生存状态。那些有着顽强生命力的鸟儿在这里顽强地生活着，人们很容易就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想象一下，这里曾经就是火山喷发的地方，亿万年前，这里的熔岩流淌出了生命的迹象，而现在，就在这片区域的底下，火焰仍然是喷涌咆哮着的。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感觉人类的命脉与地球母亲的命脉可以相互呼应了。